啊，彼土身中，往生到极乐世界，不为情邪所误。啊，所以你肚子里多少委屈，不要跟人倾诉，不必说。为什么叫废话？为什么不拿这个时间去念佛？就明妙行菩萨教我们，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声佛。为什么那么多的话？杂心现化，念念都是烦恼。你要是念佛，念念都是圣贤的教诲，与圣贤相应。为什么不敢？啊，早年李老师在世，常常提醒我们，这个世界最值得尊敬的人是什么人？我们都没想到，一心专念佛号的阿公阿婆，可能他们不认识字，他们什么都不懂，他一天到晚就是一句阿弥陀佛，满面笑容，对什么人他都恭敬。啊，没有一个人他不恭敬的，没有一桩事情他有怀疑的，他一天到晚24小时脑子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口上只有一句阿弥陀佛，你跟他说什么，他回答你的都是阿弥陀佛。啊，一般人看这种人白痴。李老师告诉我们，这种人是佛菩萨实现，这种人往生极乐世界，上上品往生，他没有一个杂念，没有一丝毫分别执着。啊，老师自己说，他明白，他一生想学，学不到啊。杂念去不了啊。啊，把这桩事情告诉我们。无量世，我们知道念世是口业里是最重的，调拨是非，斗乱念头，啊，破坏和谐，罪很重啊！所以地狱里头有八邪地狱。啊，那么要看他造的业，影响的面多大，破坏一个家庭，也比较小，破坏一个团体，破坏社会，破坏国家，这最小大。如果破坏僧团，那是阿鼻地狱罪，破祸祸身呢。所以僧团，你看到怎么不如法，最好不要放在心上，最好不要批评。啊，为什么呢？你批评是你造罪。啊，他好不好，各有因果啊，各有报应啊。我们不可以批评啊。 啊，他做好事应当赞叹，他做的不好的时候不批评不说他，引恶扬善。那普贤十愿里面称赞如来就这个意思啊，他有善的，与善法相应的称赞，与善法不相应的不说啊。我们在五十三参里面谈过啊，甘露侯王、圣月婆罗门、法所弥多女代表贪嗔痴的，善财童子就参访，有礼敬没有赞叹啊。礼敬是对向上讲的，称赞他用如来，他没有说祝福。你看礼敬祝福是从向上说，称赞如来，如来从心上说，与心得相应的赞叹，与心得不相应的不赞叹啊，这有差别的啊。善财童子做出来给我们看了啊，我们应当要学习啊，学习心里头，中国人讲良心啊，自己也晓得你那个心是良心的，把人家脏乱的就放在那，良心就变成别人的螺丝桶了，这个大错特错 啊！人家有美好的东西放在里都可以，那能讲得过去啊？别人不善的东西放在自己心上了，错了，大错特错，与你不相干的，你去收集别人的落俗，收集别人的不善，这样哪里是聪明人呢？啊，聪明人心地清净，一尘不染，这真聪明啊，真有智慧啊，不能干傻事。可是这个世间干傻事情很多，到处都可以看到。我们可不能学习啊，我们要引以为戒啊，口不出恶言，自行化他啊，我们自己能够守住，能够做到啊，口四种过我们通通独立，不妄语，不念事，不恶口，不绮语啊，绮语是花言巧语做骗人啊，决定不能做啊，口里面口业无比殊胜的，无与伦比的，就是念佛号阿弥陀佛的名号，叫万德洪名，那个万不是数字，万是无量无边无尽无数的功德，都在这一句名号里头。念一句佛号就是修万德庄严，没人知道，所以念佛现在常常把念佛忘掉了。如果要知道，哎呀，我念这一句是修万德庄严，能不多念几句吗？能不真干吗？所以过去当家大师常说，佛法知难行易，他老人家可讲过很多次。那为什么不干呢？不知道啊。 知道他能不干吗？啊，你说知道，佛号这么大的功德，他还会念别的吗？他不念佛吗？古人知道，所以叫人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声佛。对这个道理，他知道透了。你说了一句话叫废话，你念这句佛是无量无边功德。谁知道？佛知道，菩萨知道，啊，阿罗汉也知道，啊，所以一天到晚念佛，啊，佛号不间断的，口里念累了，口可以不念，心里头不能不念。啊，所以无论在什么境缘当中，他快乐，他发心充满，道理就在这里。啊，名号能给你带来发心，名号能带来无上的上位。啊，娑婆世界众生，特别是现在最容易犯的口业啊，口造什么业呢？喜欢批评人，不知道自己是在造口业啊，口业是妄语、念舌、绮语、恶口啊，批评人有的时候这四种都犯了，他自己不知道啊。啊，所以善护三业头一个是口业，善护口业，不及他过。啊，别人小小的故事就恶意的批判，太过分了啊！没有过失则胡造谣言，那这罪就更重了。有过失，批判的恰如其分，已经有过失了，为什么你不厚道？忠厚的人呢，看到人有过失不说，归过劝善，这是有礼节的啊。你看到这个人，劝导他，他能改过，能回头，你就劝他。什么时候劝他呢？没有第三者在面前，这个时候劝他。有第三者，他要面子，他难为情呐。啊，我们自己要守住啊，隐恶扬善。别人有好的，我们可以赞叹；别人有故事，不说。啊，劝他要背着人，不能当着大众面。啊，他会感恩的，感谢你，你给他留面子。啊，而且去不归过一次再一次，不能到第三次啊，第二次再劝不听，以后就永远不要说了啊，再说就变成仇人了，他对你起怨恨了 那你何必呢？古人说得好，冤家宜解不宜结，这一生当中不跟人结怨。啊，无论他犯什么过失，啊，这都很正常的事情。啊，譬如我在讲经教学时候，有的时候听到有很多同学有见过面，也有没有见面的，听到他有善行，我赞叹。我这一赞叹，听众都听到了，都知道了。那以后发现这个人有过失，不像我是赞叹的，啊，你们想想，我是赞叹错了吗？我赞叹是他那一桩善事。人有善有恶，我们赞善赞叹他的善，不起他的恶，你懂这个道理啊。啊，甚至于有，是真有，我也晓得。啊，借着我赞叹他这些好处，他到处宣扬，啊，再去欺骗别的众生。有人，很多人告诉我，连国内官方都告诉我，啊，但是官方的态度很严谨。啊，很有智慧。他说：“法师，这些事情你不知道。”啊，他说：“我们来处理。”啊，孔子教学四个科目，第一个是德行。第二个是言语，第三才是正事，最后是文学。现在教育只讲后面两样，前面两个不要了，社会出了问题了。啊，古时候教育德行在先呢。德行学好了之后，再教你说话、语言，是一个人一生祸福之门。啊，你跟人往来，言语是个管道，不会说话，有意无意得罪人。跟人家结下冤仇，多数结怨的人，他都会引起报复，这冤冤相报，生生世世没完没了，那是多可怕。啊，所以言语是大学问呐、啊！啊，是要以德行做后盾。啊，好的言语带给自己的幸福，带给家人，带给社会的幸福，带给世界的和平，那是功德。啊，不善的言语引起家庭冲突、社会冲突、啊，国际之间的冲突，绝大多数都是语言有问题。啊，现在这两门东西不讲了，啊，只讲正事。正事是什么？就是技术啊，现在讲的科技教育 啊，学成之后将来在社会上可以谋生啊，啊，帮助你物质生活，可是你没有精神生活啊，精神上你是空虚的啊，物质上你有丰富的物质生活，精神空虚啊，所以活在这个世间很辛苦，活得很累耶。啊，特别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在西方宗教教育没有了。东方古圣先贤传统的教育没有了。啊，这就是今天社会包括地球上的灾变真正的原因。智执如火，如火就是存想发言活跃啊，火是温火越是喜悦那个反面是什么，反面现在经常发脾气啊，那就不是活跃了啊。那如果事情做错了，事情做错了也胡言乱语，做错的人会很感激你，不会再犯第二次错。如果做错了，你把他叫过来狠狠地训他一顿，发了一顿大脾气啊，他是你的下属，他替你打工，他不能反抗，心里不服，过时还会重犯，他不服你吗？啊，活言越是啊，处处是为他着想，就感恩啊啊，他怎么会犯错误啊？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啊，学业上班，啊，工作不多的时候，啊，在那个时候还看看报纸。啊，习惯着靠在这个椅子上，啊，椅背往后靠，这个凳子前面两个脚就翘起来了。啊，我的长官，他从后面看到了，我不知道，啊，走进我的身旁，拍了我的肩膀，我一看过来是看到是他，赶快站起来。他是活言跟我讲，他说你这个坐姿势不好啊，椅子容易翻过来你就摔跤了，你会受伤啊，我这个毛病永远就改掉了，感恩啊。啊，他没有时候把我狠狠教训的，没有，发言活跃，永远感激，永远不会再犯。你这个力量多大啊！改正别人错误啊，发脾气是很愚蠢的一个做法，是错误做法啊！真正学过《弟子规》的人不会这么做。啊，他一定是活跃于此啊，会收到非常好的效果 这是学问，是大学问啊。 啊，下面这一句心生惭愧，不说他过，善夫人罪呀，得相马藏相。啊，你看得马英藏相的修学有很多种啊，前面是讲断除邪淫，救护未布，这个地方又给我补充出来，心生惭愧，没有傲慢心，没有嫉妒心，啊，不说他过，别人有过失，决定不能放在嘴上，最好不要放在心上。我们的心就清净啊，他的过失是他的事情，与我们不相干啊。在因果当中，过人造业，过人承担因果经里面讲得非常透彻，六道轮回也，每个人对自己要负百分之百的责任，与别人相不相干，不相干，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为什么？一切法从心相生，不是别人心相，是自己的心相。啊，换一句话说，无一不是自作自受啊！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的心就定了。啊，好好的修自己，修自己就是成就别人，成就别人一定先修自己。啊，不说他过，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修德啊，积功累德的方法啊，善负人罪啊，别人造作罪业，能够原谅他，不把他放在心上啊，他造的有善业，还是赞叹他啊。中国古人教导我们的，引恶扬善。啊，就能改变社会风气。现在这个社会恰恰是反过来，它是引善扬恶啊，恶的事情到处给你宣传，好的事情一句不提啊，所以社会也动乱，灾难频繁，道理在此地啊！啊，这是得马英藏的另一个修因。在下面说，复藏他罪过的马英藏相，这就再重复一遍。前面说善负人罪，啊，复藏他人的罪过。这一句话讲了两次啊，重复提起来说明这句话重要，千万不要忘记，千万要记住啊，决定不说别人过失。我们从佛陀教育里头得到的真理， 真相啊，啊是什么？真心啊，学佛没有别的，就是学用真心，不能用妄心。啊，要记住，妄想、分别、执着是妄想，这三种通通具足，就是六道凡夫。啊，学用真心，不用妄心。啊，从哪里学习？从不妄语学习。啊，首先学这个，跟一些人说真话。不说妄语啊，这也是世尊在无量寿经里头特别强调的。我们在许多经论当中常常看到身口意三业，是这个排列法，身口意啊。但是本经我们学过的第八品，佛教我们善护三业，他把口摆在第一，第一句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犯律仪，善护意业，清净平等。你看佛把善护口业摆在第一，啊，因为口造业最容易，学佛的人不能往生，大多数是造的口业，把自己修习的功德漏掉了，漏失了。啊，所修的少，漏失的多，所以依旧搞三途苦报。说话不能不谨慎啊，多说一句话不如少说啊，要把时间用在念佛上啊，念佛重要，分秒必争啊，那这一秒钟可以念一句佛号，不能把这一秒钟空过啊。啊，你能做到这个，你没有不往生。啊，经教重不重要？不重要。锅炉匠不认识字，一次经一生当中一次经都没听过。啊，地仙老和尚传给他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啊，他一生就接受这六个字。啊，老和尚叫他，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不分昼夜。他三年念成功。啊，欲知时知，站着往生。往生之后还站了三天，跟老和尚给他办后事。啊，地老赞叹啊！真了不起啊！啊，一句佛号。什么都不懂啊，他有个好处，他万缘放下了，什么都不想啊，每一天只想阿弥陀佛，只念阿弥陀佛啊，三年真成功了，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啊，老和尚常常提的， 挂在口边上勉励别人，还有个修武士出家人，泥水匠出身，不认识字啊，没有修过经教啊，出家在寺院里面修苦行啊，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他做，啊，工作不爱念佛，念佛不爱工作，往生的时候非常潇洒，啊，这些故事记录在《隐城回忆录》里头，《隐城回忆录》是老法师晚年住在香港，在香港讲的，啊，叙述他一生生平。他的弟子大光法师记录下来写成文字，啊，里面很多故事能启发人心的，啊，锅炉匠给修武士是最特殊的，让我们看了之后，我们对于往生信心油然而生。 人与人之间最大的过失，最大的障碍，就是传播是非。啊，修行人为什么不成就？在一块，你听听，所讲的都是是非长短。啊，前面呢，我看到有一则公案，我也跟诸位提起过。啊，他说有一个修禅定的法师，啊，在定中啊看到两个出家人在谈话，护法神围绕，啊，过了一会呀，护法神走了，啊。又一会的时候，妖魔鬼怪来了，他围绕着他们。这什么缘故呢？这个禅师说，最初的两个人讨论佛法，所以有护法神围绕。过一会的时候，他们两个话家常，话家常，护法神就走了，就没有。话家常之后，他们两个在讨论，讲是非，妖魔鬼怪来了。所以，常常讲是非的、论短长的，你要晓得，你的周边都是妖魔鬼怪啊，哪有护法神啊？如何能够做到祝福护念，龙天善神保佑，心在道上，这是感应道交。我们起心动念有感，祝福菩萨就有应了。如果我们是不善的感， 妖魔鬼怪有因。妖魔鬼怪从哪来的？你自己把他招来的呀。不是他找你，是你找他的。你把他找来了。起一个恶念，说一句恶言，都可以把妖魔鬼怪招来。修行人干这个事情，岂不是大错特错了吗？所以记住，古人讲的教训非常有道理。知事少时烦恼少，与自己不相干的事情用不着知道。不需要认识的人少接触，接触没有好处，是非多啊。所以古时候修行人为什么选择在深山人迹不到的地方？他心清净，容易成就。我们现在居住在都市，是最不好的环境，最不好环境里面你还要到处去打听，到处去钻营，这怎么得了呢？你没有成就的指望了。怎样才能不犯口业呢？古人有个方法教给我们，那个方法很好。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不说话。所以我现在要求图文巴德道场，我22过去修学的这个制度建立下来，就是每一天听这个讲经的录像带8个小时，这8个小时不能说话。我不希望大家研究讨论，专心听我要在那里做试验，先用1个星期做实验还是听完经之后研究讨论，这个方法好，还是专门听经，根本不要研究讨论让同学们自己选择一个。8个小时念佛决定不能说话不放口业呀。要在这个地方训练所以我们将来的道场虽然是佛学院，在我想象当中学生不会太多。为什么呢？一般人睡不了一天16个钟点不说话你受不了，别的地方去。你真肯干，我欢迎你到这场来。不长人短，不寻机长。前面曾经说过，这两句话看起来是老生常谈，实际上对我们一个人的做人修养关系最大。人一生当中最大的过失就是喜欢批评人， 喜欢攻击别人的短处，这一桩事情是最损阴德的。造作的时候只知道图一时的快意，没有想到后来果报的惨烈。地藏经里面所谓是跋涉地狱，火祸地狱，都是这种业报所现的。古时候人心沉厚，一般都有教养，现在人可怜，没有人教导啊，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再看到这个社会外面的风气，内有恶因，外有恶缘，因此造这种罪业比比皆是。这是值得我们警觉的。自己如果有，一定要痛改前非也。这个过失如果不能改过来，念佛也不能往生净土。我们一定要记住，佛给我们介绍净土，说得很清楚，很明白。西方世界都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决定不容许有个心行不善的人到那个地方去把人家生活环境扰乱，所以这是决定不能发生的。我们千万要记住，注解里面引用很多的例子啊，看看古人是怎样的涵养，我们要效法，要学习。他此地所列的几个古时候这些人，我们在史传在古文里面都念过，都相当熟悉。宋朝的韩琦王肃、文征明，这都是读书人的，有度量，能包容啊。人有小的过失，实在讲，古人说得好，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小的过失加以渲染，成了大过失，把人家一生的前途断送掉了。这个因果背得很重啊。受害的人 他要心里不服，换一句话说，他决定会报复我。这个报复不在今生呢，就在来世，或者在后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所以古时候，同学朋友看到有故事的时候，规劝。规劝在什么时候呢？没有第三者见到的时候，你说这种人情多厚啊！提醒他，劝勉他。规劝两次、三次都不改，佛法里面讲的莫兵。莫名就是不理他，我们看释迦牟尼佛在一生当中，跟随他的学生不少啊，经典上记载1255个人。相当庞大的一个团体，这个团体我们在经常看到，没有现代化的这个组织，为什么这么多人众生活在这样有规律？这么严整，道理在哪里呢？人人都遵守六合敬，人人都修五戒十善，纵有过失，天天听佛讲经说法，自己知道自心忏悔。我们没有听说释迦牟尼佛处分哪一个学生，没有听说释迦牟尼佛开除哪个学生，这是我们的典范。我们今天做不到，想学也学不会啊！所以从经典上记载来看，释迦牟尼佛做人做得多么圆满，这个是现身说法教导我们啊！一生当中处事待人接物没有丝毫瑕疵，这才真正显示出究竟圆满的智慧。古圣先贤的常数我们要记住，要认真努力效法，别人的短处绝口不提，不但不提，最好耳也不闻啊！为什么呢？保护自己的清净心。这是绝对的真理。喜欢听别人的故事，喜欢打听别人的故事，比一堕地狱。为什么会堕地狱？自作自受，不是别人推你下地狱的，是你自己造不善的因，感不善之果。 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中国古人讲，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啊，你要想身体健康，你吃东西要小心谨慎。啊，你要想一生保平安，你的言语要谨慎。啊，决定不可以伤人，决定不可以造恶业。啊，要守住不忘人，不忘于对自己有大利益了。啊，不念谁，绝不可以挑拨是非。啊，纵然看到有些不如法的事情，我们不了解真正的事实真相，啊，所以不可以随随便便下断人，啊，一定要把事实真相搞清楚，该怎么说法，那才是怎么说法。啊，我们是肉眼凡夫啊，所以看到佛菩萨有，我们看起来就好像不如法的。啊，其实不然。啊，他们没有过失，我们自己有过失。啊，而挑拨是非造的业非常之重。啊，家庭里面挑拨是非，这是让人家一家不和，要负因果责任的。一个团体里面挑拨是非，团体的不好，那佛教这个团体破和合僧，啊，破和合僧的罪过是堕阿鼻地狱。啊，佛在戒经里面讲，破和这个堕阿鼻地狱五个业因，啊，杀父亲，杀母亲。啊，杀阿罗汉，啊，赐福身学，破和合僧。啊，破和合僧就是喜欢挑拨是非的。啊，因此僧团里面纵然有些不如法的事情，我们见到了，敢不敢说？不敢说。啊，为什么不说呢？怕搞这个僧团分裂，我们说话的人有责任。啊，我们见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只可以私下劝导，啊，归故劝善啊，劝导不听，我们离开就好了，绝不可以有一句话的批评。啊，为什么呢？你如果在外面批评这个僧团，你会让信众对这个僧团丧失信心，还是破坏僧团。这个因果责任太大太大了，现在很多人不知道啊。啊，任何一个团体，我们都希望他们能和睦相处，不可以分化，不可以破坏。啊，在大而言之呢，那是族群的团结，啊，宗教的团结，国家的团结，一定要想到这些，我们决定不敢挑拨是非。啊，恶意造谣生事，这果报更严重。啊，报复。啊，破坏道场。是什么呢？话太多啊。 古人说的话，讲不有道理，是知事多时烦恼多，涉人多处啊是非多，你认识人太多啊，遇到人讲什么张家长李家短，素质那里拨弄谁呀、啊？处事生非呀、啊，造谣生事。你把社会的安定和平破坏掉，造业最容易造的口业啊！佛教给我们守口如瓶啊。啊，道场要怎样的去听话，怎样用功，我们功夫能够得力，只要说话就行了。啊，所以我们在古今见证了。啊，悟仁法师到那边去造了一个道场，我教他一句话：你将来成为一代祖师。啊，什么一句话？不说话。你这个念佛堂这个道堂，无论哪个人去进到你的道堂就不准说话，你住一天一天不能说，住十天十天不能说话，住一年几年不能说话，说话去不要你了、啊、只要在那个地方三年不说话，人心就定了，说念佛三昧了，他就成就了，一天到晚讲话，那个功德都从嘴巴漏掉。啊，功德没有了，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啊，修行人哪有那么多的话好说？啊，所以我劝大家。不要知道的事情，事情不要知道啊！啊，不看报纸，不看电视，啊，不听广播，啊，人家问，啊，今天这个世界怎么样啊？今天世界很太平，没事啊。你们天天看，不断看，还不特别有打击？你的心怎么能定下来？所以你们生活在无主无事，生活在大乱之时，我们生活在净土啊，啊，在清凉世界，我没事，天天没事。啊，你们的事情很多啊，我没事情啊。啊，在灰土里面。你懂得住净土啊，那你就高明了。啊，在卧室里面，你能够居住在纯净纯善之时，这是佛菩萨。啊，所以不但我不去接触这些事，人家来告诉我，我也不听。啊，你来跟我讲。我阿弥陀佛就把你拒绝了啊！你要讲跟别人讲去，不要跟我讲，我不要听这个啊！所以修行人要能得三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你念佛要再念佛三啊，你学华严你要入华严三，你学化华你要得化华三。一层也不用啊！啊，有非常严重的烦恼习气。啊，比如我们遇到一些妄语，啊，这个妄语他自己知不知道？他也知道。啊，为什么止不住呢？习气。啊，别说妄语。我们在这样一个阶段说话多话，多话的习气 他不讲话就难过啊。啊，遇到人家讲，讲的没心思啊，讲个不行啊。啊，这个对于修道很大的妨碍。啊，所以古人给我们讲啊，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这个重要。啊，我们念佛堂，将来不少人在这个地方念佛成功的。哪一类人成功？少话的人，啊，少说话，少听话，他心是静。啊，我虽然讲经40年了，我33岁开始讲经，今年72岁。可是我不在讲经的时候，我说话很少，我也不会说话，我没有口才啊。我也不愿意听人家讲话，啊，为什么呢？我懂得一个道理，佛菩萨是清净心成就的。在我们阿赖耶识里面，阿赖耶识像个仓库啊，无量劫来烦恼习气通通储存在这个里头啊。我们这一生当中学佛，学佛了有一点功夫了，这点功夫就是把这些烦恼习气控制住了，他不起心情。那我们别的本事没有啊，我这一点本事有了。烦恼虽然没断，不起心情。啊，这不起心情与外语言有很大的关系。啊，所以外面有人来跟我讲话，我不听，我尽量打乱他。不但是恶言是非，我一句不听；好话我也不听。为什么呢？干扰嘛，扰乱清净心嘛。啊，我念一听着阿弥陀佛，我觉得只有这一句。是信德的真言，经于虚空变法界，是一句阿弥陀佛啊。我们常常听这个声音啊，常常念这个声音啊，你这一生决定做佛。佛给我们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天天想佛就做佛。想菩萨就做菩萨，想什么做什么。说大殿里头第一书生的是佛，我为什么不念佛？我为什么不想佛？你来听我讲菩萨法我都不听。为什么？我要取第一，我不取第二。所以应当把一切废话了停止啊。念佛堂，你看看正规念佛堂，大家带个牌子，止语、禁语，进念佛堂一句话不说啊。不但是一句话、闲话不说，一个杂念都不生，他心怎么会不清净？言语里头。言语是最容易造业的啊，所以世尊在无量寿经教给我们修行的基本法，善护三业。头一句 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啊，然后才善护身业，不舍欲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通常我们讲身口意业，佛在这里特别把口放在第一。我们喜欢说话了，乱说话了，说话不经过考虑，不知道厉害呀，无意无意，天天在造业，所修集的一点功德，全都从口里头流出去了。不但说自己的功德没有，自己的福德也从这个地方啊消掉了。如果有意无意障碍佛法，那造的罪业更重了。自己晓不晓得？完全不知道。啊，为什么不知道呢？你不明理呀，你智慧没有开呀。你愚痴啊，你疑惑颠倒啊，所以才造作这些恶业啊。佛这个一颠倒用意很深啊，换句话说，修行从哪里下手呢？从不妄语下手。古时候儒家的大德也这样教人啊，成就德行从不妄语，是从这开始啊。啊，不妄语绝不欺骗众生啊，不妄语反过来就是诚实语啊，忠诚语啊，啊，不良事。绝不挑拨是非，绝不说别人长短。啊，我们想想，我们做到吗？三个人在一块，就张家长李家短，习惯了嘛，不说他难过吧，他自己没法子控制自己吧。啊，所以讲的是在修行，实际上都是在造业。你说这怎么得了？啊，恶口说话粗鲁，啊，态度不善，让人家听到你的言语，看到你的态度，心里感到难过，不会生欢喜心。啊，其余花言巧语欺骗别人，存心不善啊，让别人吃亏上当啊。自家人特别要留意啊，不要对信徒的你花言巧语骗他的钱啊，骗取他的恭敬赞叹啊，让他辛辛苦苦赚的钱把他从他的荷包骗到我这儿来，罪业深重啊，不得了啊，无边的烦恼，自己要下决心连累他。啊，不能沾染啊！如果这个境界啊，人事的境界、物质的境界，会帮助我们增长贪嗔痴慢的，我们就要提高警觉性， 啊，无穷觉性以后怎么办呢？赶快远离。啊，如果不赶快啊，就愈陷愈深。深到那个程度，自己想离都离不开了，就完了。啊，这些事情我们都亲眼看在眼里。啊，能不能说呢？不能说。说了要结怨仇，这李老师教给我的。啊，我也亲眼看到他教学。啊，台中林雪，这是老师建的道场。啊，金学班的教室大概就我们摄影馆这么大，二十多个学生。好像是22个学生，一个星期上一堂课，一堂课三个小时，啊，我们同学当中这二十几个人，就有三位同学，老师对他很客气。啊，从来不说他们的。啊，坐在前面有一些同学也有五六个，老师常常打他们骂他们，我们都见到过。啊，所以我就怀疑老师对人心不平。啊，一个多月，老师找我谈话，问我是不是有这个疑心，我说有，是有。老师看出来了，跟我解释，我打他、骂他的，那是肯学的，打不走的。啊，他死心塌地在那学习。啊，那是不能讲的。你稍微说重一点，他脸就红了，就不能说了。啊，这个那是很爱面子的人，把他当作旁听生。那我才明白了，那这就学到这一招啊。决定不要给人结怨仇。啊，你说他的故事，他记恨在心。那么换一句话是，招得来生的报应，他要报复你，没有护庇的。啊，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不能跟人结怨仇啊，话多了不是好事情，是心直口快，容易跟人结怨，这是缺点，这个要改啊，说过一定察言观色啊，看到人家表情不对了，赶紧就别说了啊，他人家有好处赞叹，人家有缺点别说。啊，普贤菩萨教我们的称赞如来，如来是信德，代表信德，与信德相应，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他有这种念头，有这种行为，赞叹他啊，在佛法里头持戒修定，啊，讲经教学，值得赞扬的。啊，值得赞扬。这一句话里就很深，意思很深。什么值得赞扬？赞扬他，他没有傲慢的念头，值得赞扬。一赞扬他自己就很得意了，别赞扬，那个赞扬是什么？害他。啊，毁誉都不动心的这种人，他有过失可以责备他，他有好处可以称赞他，为什么？他不动心，他不在乎。那不是说一个赞我就很高兴，一回报我就很生气了，这个不可以。啊，不能赞叹，也不能称扬。啊，我们一生呢，处事待人接物才能圆满。啊，跟人都是结的善缘，不结恶缘啊。啊，我们一般讲会做人，菩萨都会做人，菩萨都懂得。啊，所以一定要断自己的烦恼。啊，戒律上所说的全是自己烦恼。妄习，凡此妄语，世人喜犯呐，很容易犯。啊，谁都喜欢讲话，言语离不开我们生活。现在社会。有几个人言语少的啊，沉默寡言，我想一想，我学佛这60年没见到啊，啊，所见到的人不喜欢讲话。啊，大概言语少的，我只看到张家大师一个，他可以跟你在一起坐在一块1个小时，一句话都不说。啊，他用什么叫人呢？唯一叫人，很少用言语。他就是那个样子交给你，你跟他在一起一句话不说，肃然起敬。啊，比一般老法师你去的时候他跟你讲1-2个小时讲不休，受用更大。啊，张家大师讲话很慢，很清楚，言简意赅。啊，接触他之后，确实你不容易忘记他的教训。啊，世人喜欢的。不顾来报啊， 来是将来，报是报应的。你说话要负责任的，后头有果报的。如南山人，这个南山是戒律，宗南山道学律师啊，这是律宗的祖师，他老人家说的：此戒人都稀饭，良友妄业熏迹，摄种有多啊，故随以沉静动变虚构。啊，这些开口都有问题。啊，所以这还是道宣律师的话。又行迹菩萨云：口虎害人啊，舌尖断命啊，如口如鼻，死后无救啊。这句话下面念了的解释：令人之口如鼻之无言，弥生过救。啊，鼻不会说话。啊，如果口像鼻一样，啊，尽量能够是以少说话为好，言多必失啊。啊，所以学人注重啊，一定是恭敬、谦虚，多听、多看、少说。啊，佛法里头古谚语所谓的。若要佛法信，唯有身赞成。看到大家互相赞叹、互相合作，兴旺的气象；互相瞧不起，啊，互相批评、互相回报，决定败亡。啊，那么兴旺的教学，善哉童子五十三参最好的榜样，我们在经里面看到，五十三位善知识彼此互相赞叹，没有听到一个批评别人、回报别人，一个都没有。啊，这才是正法久住世间呢。啊，无论这个出家人是好是不好，他既然出家。那我们就学善财童子，赞叹他的善的地方，他的过失那边呢，把他忘掉干干净净，不但不能说，念头都不能生。为什么？保护自己的清净心，不要被污染。啊，我的良心里头只允许善的善法，我接纳；不善的，我一看不接纳。 啊，心里头没有，口里头就不会说了。啊，学会赞叹别人，不批评别人。啊，他做再不善的事情，我们做了这个十条之了，自然有因果啊。啊，他逃不了因果的定律，我们不可以赞的，不可以回报。我们回报是我们造业，我们把他的不善放在心上，我们的意就不善；放在口上，口就不善了，三业都不善。啊，这就是我们受了他的影响。啊，他不善，我们也不善了。啊，互相一回报的时候，法就灭掉了。灭在谁的手上，我们自己要负责任。所以今天整个世界社会不好，你到处所见听到的都是批评，都是回报，这不是好现象。我们遇到这种状况赶快离开，为什么？这叫是非题啊。在这个环境里头，我们一心念佛，希望自己不要受到感染啊，对一切人存恭敬心，不善的人也存恭敬心啊。他有一丝好善法，我们就赞这一丝好啊，决定不可以回报啊。回报三宝，戒经上说的不是吓唬人的，破活活身，果报在无间地狱，何必呢？那别人回报我，我接受，我认真思考，他所说的我有没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都要感恩。那为什么呢？他不提醒呢？我就不会反省，我有过失我自己不知道啊。别人一说，我要认真反省，认真检点，我是不是像他讲的，不要辨别啊，自己反省，有赶紧改过，没有勉励自己不要犯这些过失，我们自己提升了，他帮助我提升，我感恩他，我每天修行功德回向给他啊，这才像是一个佛弟子啊。佛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我们就得认真去做啊，决定不能违背，要修忍辱波罗蜜，要修持戒波罗蜜逆境生气，善缘恶缘如如不动啊，保持清净平等觉，这叫真修行处，这叫真佛道场啊。今天我们学了此地，不要忘记啊，时时刻刻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学什么不动心啊，也就最初开始学吧，不执着，不再执着了。 啊，不再分别了。啊，当然还得要相当长的时间才真正能做到。啊，这不是三天五天就能做到的，可能要三年五年，也可能要三十年五十年。对不对？看你警觉性有多高。看你是不是勇猛精进。是不是真干的。每个人进度不一样。啊，早晚都会有成就。要学不动心，是的，你修行真的是不容易。要真干呢，有方便啊？什么方便呢？先不动口，佛门里面讲止语啊，止语是什么？目的是帮助你不动心，我们心一动就要说嘛，你说你已经动了啊，所以佛门修修行的不少同修啊，他抓住这个，能够不说尽量不要说。啊，让佛号啊，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静念相继，这是很好的方法，很有效果。下面是不握口，指前恶言加人之恶行。行然于之善呢、过去处事待人接物言语不善啊，容易得罪人，得罪人自己还不知道，啊，言语，古人非常重视。孔夫子教学，四库啊，第一个是德行，第二就是言语。言语是祸福之门呐、啊，说的人无心呐，听的人有意。啊，伤害别人的言语，人家会记恨呐、啊。记恨在心，将来有机会他就来报复你。啊，你不知道祸从哪来的。啊，所以言语是最容易得罪人。劝善归过都要用软语，要用柔和啊，否则的话你的好朋友跟你就疏远了啊，虽然他有过失，你劝他是好意， 但是你的言辞态度不行。啊，对方能不能接受啊？老师教学生都不例外。啊，我跟李老师10年。啊，他老人家教训学生，绝对不是当着大众。啊，学生犯了过失了，他把他叫到房间里面去劝导他。啊，劝导啊，把利害得失分析给他听啊，学生觉悟了，对老师感恩了。如果在大庭广众当中，你就呵斥他，不一定会感激你。虽然知道错误了，你让他没面子，啊，他就会怀恨在心。啊，你就是在现前这个时代都不能得罪学生。啊，现在甚至父母叫子女也不敢得罪他。为什么？他不懂得孝道。啊，所以确实会引起叛逆的行为。啊，现在这个社会，杀父亲、杀母亲已经不算是新闻了，常常有啊。啊，这个在过去是不可能发生的，现在这个社会常有。啊，我们的言语态度能不谨慎吗？啊，不谨慎，自己惹来的祸害，不能怪人呐。普贤菩萨教给我们以敬祝福。啊，对一切众生都要恭敬，这个很有道理啊！啊，学生恭敬老师，老师也恭敬学生。啊，不能像从前老师对学生那么认真教，不行了，找不到这种学生。啊，父母对儿女也不例外啊，现在都把当作朋友看待啊，尊卑上下之礼没有了，从小没有学过，他也没有看到过。你要用尊卑之礼来待人，你就错了。啊，在古代可以，现在不可以了。啊，这个要不要恢复呢？要。怎么恢复呢？现在人真正要留意，好好的学习，总断三代四代之后才能恢复。啊，道德仁义恢复了，社会安定了，天下太平了。啊，绝对不是短时间能够做到的，要做，如果要不做，这世界会毁灭。 啊，我们做的很辛苦，知道果报要在两三代之后才能看见。啊，我们这一代看不见了。啊，这是一桩莫大功德之事。啊，应该做，必须要做。从自己做起就对了，不要期望别人。啊，第七不两舌，两舌是挑拨是非，啊，止住以前勾斗两边之恶心。啊，这两个人关系很好，他在当中挑拨，让彼此发生猜疑，最后变成冤家对头。啊，善于念舌的这些人，他造的这个罪业，地狱里头有八蛇地狱啊！啊，八蛇地狱就是两蛇恶业所感的。啊，再不给人挑拨是非了，当行和合之善。啊，确实心里面念念希望一切众生啊，来在我们眼前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信仰，全是一家人。念念希望大家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相照顾，互助合作。啊，不要有分别，不要有执着。这个世界多美好呢！这一桩事情能不能做到？从我自己去做，我能做到。啊，但是我们只有付出，绝不求别人这样对待我。我们就做得很欢喜很快乐啊。如果样样都求的我对你好你也要对我好，那你的烦恼就来了。我对他好，他为什么对我不好呢？我对他好，他没有感受到我对他好。换一句话说，我对他好还不够，他没有感受到。他哪一天感受到了，哎，他就会对我很好。啊，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啊，决定不求果报。啊，所以只问耕耘呢，莫问收获。啊，那我们的收获在哪里啊？我们的收获在极乐世界。啊，我们的收获不在娑婆世界，在极乐世界。怎么知道？因为阿弥陀佛，他老人家对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 如是如是啊。我们跟阿弥陀佛同一样的心，同一样的愿，同一样的行为，你去想想看啊，我们来生肯定是极乐世界，不是别的地方啊。所以这个果报你说多殊胜啊。这个四条讲的是口业，诸位一定要知道，既然发心剃度出家了，佛门里头无论哪一个宗派都是释迦牟尼佛传的，都是一家人啊。如果为了宗派不同而起了斗争，这个罪业也是堕阿鼻地狱啊，这叫破惑和僧啊。佛教不但是本宗的啊，像我们是净土，同是净土宗啊，净土宗也有派别。啊，都是诸佛祖师承传的，没有错误啊！啊，修净土的人要彼此斗争，互不相容啊，自赞毁他是决定不能往生啊！不但不能往生呢，果报在地狱。这不可以不知道啊！啊，那净土宗之外的其他宗派呢？啊，像贤首宗、天台宗、啊三论宗、唯识宗这些宗派呢？这些宗派都是释迦牟尼佛传的，无论是哪个宗派，亲兄弟。全是释迦牟尼佛传的，你不修可以啊。宗派很多，我选择一门一个宗啊，一部经一部论来专修，这是佛赞成的，佛欢喜的啊。为什么呢？修学真的要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啊。因为所有一切法门，所有一切经论，最后都能通大般涅槃啊。所以我们就是走的路不一样，方向是一样的，目标是一样的，不但佛门里头所有宗派是一样的，不同宗教啊还是一样的。最重的是破惑和僧，故诚实人诚实论，破僧最重啊！何故如是呢？为什么呢？立三宝故。啊，三在这个世界代表三宝啊。他自己修行怎么样啊，我们可以不去理会，那是他的事情啊。啊，他的形象能警惕众生，启发众生恭敬三宝，恭敬三宝得福报啊！啊，他是个破戒僧，我要把他当真僧看待，我的福报，他破戒是他的事情， 我修我的功德啊，我以沉静心对待他，看他像看佛一样，我的佛，他不是佛，他是破戒身造物的身，我还是他佛，因为我看他是佛啊，与他好不好善不善没关系，对我没关系，看我用什么样的心态对他，我得的是什么。啊，他是个真正修行人，我不善的态度对他，我有罪。他不是一个好修行人，我不善的对待他，我也有罪。啊，为什么？因为我不善对他，引起别人也不善对他。啊，甚至引起别人对三宝的看法就不一样了。这个责任谁负？啊，这个账很细呀，很精密呀。啊，贤首过失在《环蕴经》上讲的四德，第二个是为义有责了，意思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要给大众做最好的榜样。这就对了，这就真正在积功累德了啊！断我修善，积功累德啊！如何令一切大众恭敬三宝、信仰三宝，这功德大啊！绝不能叫人因我而轻视三宝、疏远三宝、毁谤三宝，这个罪就重了啊！就古人有一句谚语说：“僧道啊，这个地狱门前僧道多。”这句话说的，我们仔细去想想，不无道理啊！啊，僧道都是出家修行人。如果我们的行为不检点，让别人批评毁谤，那是他批评什么？他批评三宝，他批评我个人无所谓，连累的是整个佛法、整个宗教都受连累。啊，这个账是怎么算法的？戒律从这个地方戒的，所以你的罪就很重。啊，要不然自己做的小，怎么会堕无间地狱？有那么重的罪，啊，论你的影响，你影响多少人，对佛教产生误会，啊，对佛教失去信心，这个罪可就重了啊。那么像经上讲的无间地狱寿命多长，一个大劫，一个大劫是这个世界沉住坏空一次啊，八十个小劫你才能够离开无间地狱啊！想早一点脱离，你有什么功德啊？唐太宗如果不是这一部群书之要的功德，能救全世界的功德啊，他要等一个大劫才能出来，没那么简单的 我们现在这种现象很多，团体里面有不守规矩的出家人怎么办？啊，佛在世的时候佛会管他吧，啊，佛会教训他吧。那佛不在了以后，像这些人谁去教训他？啊，佛说了一个很好的方法，别理他。啊，讲莫宾，莫宾就是不要理他，用这个方法，啊，就是中国孔老夫子讲的敬而远之。不给人结怨，那我们在圣人教诲里面听到，我跟李老师圣人，我看到他老人家做到了，啊，他的团体就也有不听话的学生了，阳奉阴违。啊，那老师怎么对他呢？哎，我们看到老师真的是敬而远之，见到他一定很尊敬，有礼貌，都很欢喜。远是什么呢？远就是你随便搞什么，绝不干涉你，啊，对你不闻不问，你喜欢搞什么就搞什么。对的，正确的，他老人家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了。啊，在现前这个社会也非常重要，懂得啊，对不善人呢敬而远之。啊，远不是故意有距离，不是的，见面还很亲切，非常开心啊，礼节样样周到。这你搞什么不干涉你，那我搞什么你也不干涉我，这不是很好相处吗？那大家都欢喜吗？释迦牟尼真有智慧呀！啊，真有智慧！啊，这个就讲和谐，这才真正能做的和谐。啊，被学者不要批评人，不要干涉人。啊，自己做好样子给人看，这个很重要。啊，他看懂，有感受，很好；看不懂，没关系。啊，看久了，这就看懂了。啊，一年两年看不懂，十年二十年也许他看懂了，这不定啊。啊，所以如何直直的态度啊，重要。啊，威仪有责，自己要把戒定慧做出来。啊，成佛之道就是真心切愿持名。啊，其他的都不必放在心上，更不可以放在口上。放在心上，你的意在造业，放在口上你的身在造业。口造业最容易，净业三种净业，佛在这一部经上把口业摆在第一，善护口业，不及他故。这一条我们做到了没有？啊，别人是不是真有罪过？我们是凡夫，不知道啊。 凡夫之人也有智慧比较高的，他有善巧方便啊，利益众生啊，有时候看到好像是最做错事情，其实他是正确的。我们去批评他啊，带着恶意批评，我们自己造罪业啊。如果他听了没有怨恨呢，还欢喜还感恩的话的时候，他提升了，你造业了，不值得了啊。你要把这个道理参透了，你就晓得世界没有善恶，没有罪福。所谓善恶，所谓罪福，是你意念迷惑造成的现象。啊，为什么说没有善恶？他善恶都不动心，三轮体空。行善是三轮体空，造恶也是三轮体空。那他为什么要造恶呢？造恶是利益众生。不是为自己，没有自己，这凡夫不懂，这太深奥了。那凡夫哪知道啊？啊，没有善恶，他就没有罪福；没有罪，就没有善恶道；没有福，就没有善恶的三善道。他到哪去了？他到极乐世界去了，他不在这里啊。这个才叫真妙啊！啊，那么修善造恶是干什么？是给众生看的。这就是三转换的事，事是实现，做出样子给你看。希望你在样子里的觉悟，你要会一看。啊，禅宗祖师常常看印学人，问你会吗？这个意思很深呐、啊。你要会，你跟诸佛菩萨走的一条道路。你要不会呢，你不是偏就是邪，一偏一邪就出不了六道。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也没有那么高的智慧，看不出别人，但是我们守住一句佛陀教给我们的，善护口业不及他故，你把这条守到就好了。啊，决定不批评人。啊，人家做什么样错的事情，别放在心上。我心地清净。啊，不收集这些啰嗦。我心是身心清净。这多好啊，多快乐，多自在啊。啊，一个人一生永远生在快乐的世界，幸福的世界，感恩的世界。啊，这个就是方东梅先生早年告诉我的，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心地清净平等。啊，表现在外面一团欢喜。真欢喜不是假装的，装不出来的，真欢喜啊。这个欢喜就是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慢慢都明白了，慢慢的都通达了啊，慢慢都知道啊事实真相了，虽然不是正悟啊，有解悟啊，解悟带来的欢喜就不可思议了啊，我们真正做到啊，真的烦恼习气都能放下，就证悟了。啊，烦恼习气没放下是解悟，放下就是证悟。啊，现在人在这个世界，恶念多，善念少。啊，恶口多， 善言少啊，口业非常可怕啊！我们修行的功德一什么都有了，从口里头漏掉了，口业漏掉了，流失掉了啊！所以无量寿经佛告诉我们，善护三业，第一个就告诉我们，善护口业，不及他过啊，教导我不要去批评别人，批评别人谁吃亏啊？自己吃亏啊！我们在讲习当中，我常说啊，我们批评别人，别人受到的伤害三分，自己受到的伤害七分，不值得了。佛菩萨教导我们，称赞如来，别人有好处称赞，别人有不好处不放在心上，不放在口上，这就对了。所以自己一生当中要想成就，确实念念都在道上，念念的疏忽都会造成一生的遗憾。 二十一页借福《长阿含经》里面说，在这个地狱里面受罪的人张皇失措，独闭无门啊。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徐氏冤家债主所牵累的，虽然冤家债主并没有现前呢，自自然然变现出这个境界，这个境界可不可能呢？我们想想，有可能。我们造作罪业很重的时候，冤家债主虽然没找到来啊，晚上做梦梦这些冤家债主找来了，吓了一身冷汗，也惊慌失措啊。那梦中不是自己变的境界，梦中能变这些境界，死了之后在地狱，地狱也跟梦中一样啊！所以这个境界是很可能现前的啊。斧，这个斧就是斧头，那个斧是一个意思。多分呢属于口业，所以古人讲啊， 福在口中啊，所以感生尤其恶也。造谣生事，挑拨是非，对于善人毁谤，对于恶人赞叹，就要受这个果报。那么这个切符这个大斧头比一般刀要重得多了，斧头也都是火啊，地狱里面所有这些铁器铜器都离不了火，一片火海，他要堕落这个地狱是吧？ 如制度论云，这是大制度论上说的。如佛说，妄语有十种罪，何等为十？第一个口气臭，注意请坐啊，请坐。这个口臭很多人都有，说明什么呢？说明他妄语也就是说妄语两舌起于恶口，这是很容易犯的那么一般人总以为口臭是肠胃有病才会引起口臭，没有想到真正的业因呢，不怪肠胃，是自己造的口业，口业的果报头一条头一条是最普遍的最普通的。那我们自己有没有呢？有，但是自己习惯了不知道，跟别人在一起我们喘气谈话别人都闻到闻到也不好意思说，但是可以能看得出来他距离你远远的没有真正的必要他不跟你亲近。我在年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没有，二十几岁有。我学佛讲经是33岁开始，那个时候有。有一个老居士很难得，他告诉我，因为他是我讲经啊，每一天都来听，好像讲到第三年我差不多应该是35、36岁了，他就告诉我，他说法师，你现在讲经啊有功德了。我说何以见得呢？他说你最初讲经的时候口臭很难闻，但是现在这3年过去了，你的口臭没有了他从这个地方呢证明你讲经有了一点功德了。他说我们自己不知道不是这个老人告诉我根本就没有发现过是自己成了习惯了跟在我周边人也没有人说过还是这位老居士，那老居士大概有70多岁了 啊，当然决定没有妄语啊，告诉我。所以真正悉如今藏，改过自新啊，不再有这些妄语啊，言语要谨慎啊，不可以欺骗人。菩萨的言语一定叫众生得善利，啊，世尊不开口则已，开口就是讲经啊，字字句句记录下来就是经典的啊，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能不检点的啊，口头就说明你口业很重。这是第一种罪业。啊，真语只有一句话，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除这一句话之外他没有第二句话，啊，你问他什么他回答你都是阿弥陀佛，你给他讲什么他听进去也都是阿弥陀佛，你遇到这种人你讨厌他，他什么都不懂，哎，他就懂阿弥陀佛，他别的真不懂。一个寺庙一个道场要真正有这么一两个人，这个道场有福，可不能轻慢他啊，多少人遇到了当面错过啊，认为这是一夫一夫，没有智慧啊，什么都不懂，一天到晚就一句阿弥陀佛。嗯，他是不懂，他懂的也不懂，不懂的也不懂啊，这一句阿弥陀佛他往生，我肯定是上品上辈往生，愚不可及，比不上他了啊。早年李老师举这个例子告诉我，他说他很想学，学不像啊，啊，上上根人你不如他，这种下下根人你也做不到，但是上上根跟下下根下下根决定得深，而且品位都很高啊，他给你答复的这一句话是绝对正确。为什么？你跟他讲什么话都是毫无意义的废话，他回答你的一声阿弥陀佛真话啊，你的起心动念是妄念起来的啊，他的起心是真心起来的啊，真的是清净平等觉里面起来的一句阿弥陀佛真话，真话你听不懂啊，你说这些废话的他不要听啊，所以他回答你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你给他讲了半天他回答你阿弥陀佛， 啊，你再听他第二句话，没有，没有第二句，真言就一句，没第二句。啊，这种人要去见他。要重视他，为什么？他真的专一了，真的是念佛最好的榜样。啊，这种念佛人有效果。啊，这一个地方安定和谐，风调雨顺，都是他的功德。啊，大家还瞧不起他，瞧不起他，把他的业障全消掉了。啊，消业障增福慧，保佑一方啊，这是到哪里去找？